那岸上色彩一寸一寸一寸覆盖我的爱，时间流过了心底，从视线中模糊一点一点一点走开，让一切明明白白。哦，我只是想用不变姿态去面对人世情爱。哦，等待远方的风。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蓝列最有灯眼，一边 边唱一边喊，哇呀呀呀，好像炸雷，叽叽咔嚓真响在耳边。

虽然你从不

面来，路里崎岖，崎岖不见阳光，泥尘里快乐有几多方向，一丝丝梦幻般风雨，老去人茫茫，丝丝梦幻般风雨，老去人茫茫。 是。

寻找到底哪里有蓝天，随着轻轻的风轻轻的飘，历经的伤都不感觉疼。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，等待阳光，静静看着他的脸。 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，重重的壳裹着轻轻的阳光。 上爬，在最高点撑着叶片往前飞。 风吹干流过的泪痕， 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。 重重的壳，寻找到底哪里有蓝天， 随着轻轻的风轻轻的飘，历经的伤都不感觉疼。 不要一步一步往上爬， 天未明，拨弄着

穿越过千年山地，他层层白云，绿光在哪里？守护 想看你笑，想和你闹，想拥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